锵锵三人行，已经有这个观众在咱们微博底下留言说，要再不聊王宝强就从此不看锵锵三人行，就从此不看锵锵。 我是很好奇啊，那么久没聊啊，我以为说一定聊，是不忍心聊是吧？ 不是，是 互相其类还是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原因。 对，你再不聊，别人以为这个你也是，所以有难言之隐不能聊。 我是小四儿是吗？ 不，他以为他是马蓉的小三、小四， 搞不好，搞不好。 是很深奥的原因，就我休假了，所以哎，我不是说我不能代替，但是确实因为种种原因，就到今十八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公司就不能解决我这个休假替班。主持的问题，因此只能是靠录这个备份，所以经常要跟观众这个讲一下，有时候看咱们节目一两个礼拜突然觉得时间停止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我在冲浪。 那不行， 看冲浪，看这个，看 我要替公司说点话。嗯，因为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窦文涛爱上旅行了，对，所以说你旅行次数越来越多嘛， 是 经常打给你，哎，我在哪里哪里，地球上哪里哪里。 因为这个世界啊，我越来越觉着，用句广州话说，谋安台啊，没眼台啊，我宁愿放浪自己到远方，对吧？你看，就我是这阵儿正休息的时候。我就跟世界不同步，正赶上这个中国运动员和王宝强上了人生巅峰，我看着急啊！我是他们天天说你怎么还不说，什么意思啊？什么？ 但也有人猜说你不说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说烂了，所以锵锵一定不能说。 哎，这种就还是把我高看，我还是很乐意。但是哪能不乐意说呢？这个这是我们衣食父母啊，这该给锵锵三人行多好的话题。所以为了迎接这个话题，你看我今天穿的跟个蝴蝶一样就来了。 这是棉花吧？这上。多硬的， 哎呦，这是纯棉，你知道吗？ 不过有时候有些话题啊，不要急着说也好，因为一切事情在变化之中哈。那几天到底哪个真哪个假不晓得，对，突然又说谁谁谁原来也有小三，然后出来澄清，突然一堆什么什么在酒店房间的照片，原来又号称是假的。然后又有人说是真的，假如太早抢着说，像我们报纸写评论的很好嘛，就算我们去旅行也可以拿个电脑在写， 对吧？然后经常犯错误的，原来是假的消息， 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五蕴长久的原因。你别看马后炮，我是有名的慢半拍，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等一等，看一看，它不一样，你知道吗？就像他们说，你要再不说，你就不是马后炮，你就是马后卒、马后驹、马后相。但是现在确实，我要谈，我就觉得他这个话题太值得谈了，甚至不是谈一次的这个问题。我准备把这个月变成锵锵宝宝月，对吧？咱们用文革式的搞法，哎，锵锵三人行嘉宾都憋急了。我准备从今天开始，是吧？人人过关， 人人过关， 人人表态，人人表态。对吧？谁都不能躲闪。 哎，谁要躲闪啊？这个事情我一直在观察，我才知道他一切事情的变化之中嘛，有时候真，有时候假。搞不好再过两天，马蓉牵着王宝强的手出来就开记者会，离婚什么离婚啊？哪来的离婚啊？Who knows？ 谁知道？ 哎，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优势，比起内地的这个传媒来。我们还不知道香港朋友，对吧？ 对。 他哎，这件事情我在海外。我就能体会到了，以后我就有点担心这个马蓉啊，或者说是这个 无处可逃， 他去哪儿啊？他就是去海外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所有人都在说这件事儿。我的天哪，香港朋友看了很兴奋是吗？ 当然，香港好多不同的人哈，像我这一类人，坦白讲，我必须承认，我跟几个好朋友也为了王宝强这事开了一场研讨会，找了一个酒吧 学术研讨会是吗？ 对，不一定是学术啦，叫人生研讨会。我们整个晚上谈了五个钟头，喝了六瓶红酒，只谈一个角度。因为呢，我先假设我看到的材料都是真的哈，不然很难没得说。据说那个马蓉啊，跟那个经纪人的关系地下情啊。劈腿啊，维持了七年啊。那我跟我那个朋友的研讨会角度就说，七年不容易啊，那是真爱。 七年都不养，你说 不、不是 比夫妻还强？ 问题是七年怎么隐瞒得到的？技巧在哪里呢？你看，在老公旁边跟他的经纪人，其实倒过来一样嘛。假如你在老婆旁边跟老婆的好姐妹，维持了地下情七年，那个技巧一定很宝贵的。 我们蛮想找马蓉分享一下的呀，还有找姓宋的那个，姓宋都不是好人。 这真的，我最近你们说这种问题该怎么办？我最近有一个我的这个朋友哈，他跟我说，他就现在很苦恼，就是他的好朋友啊的太太啊出轨了，但是他偶然知道了，他就很为他这个朋友不值嘛。但是呢，他说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是我是跟他说呢，还是不跟他说？ 对，我也碰到过这种事儿。我的处理方式是不说，我不说，因为第一，就算我看到、我听到，我怎么能肯定一定是真的，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人被骗一辈子，其实也是个幸福的。 呸！这就是你们女人，你也就是。 啊，不，这真的，我反正我是不会去说的。但我如果他一定来问我的意见，其实最近特别奇怪，我碰到我上个星期跟朋友吃饭，我好几个朋友忽然单独来找我聊天，都是跟我讲要离婚。到第三个来找我说你是不是要离婚，就特别奇怪。然后呢，就你听他们讲那个故事啊，就一开始都是云山雾罩的，什么心死了，心又活了，这样那样，听到最后都是一样的版本，中年危机嘛。就差不多到这个时间，或者婚姻到了一定的程度，其实都是同样的版本。然后我这人真是，我都是劝离不劝和。我说哎，行啊，走吧，你现在大家都经济独立，这样那样，干嘛非要在一起呢？ 啊，这是一种人生观，就是离永远是对的， 对， 和永远是错的。真的，它是符合宇宙的大道。因为呢，我们的宇宙啊，所有的星星都在离开。对，越隔越远，所以基本上说，哎，这也是你的尊师李敖老师他的这种黑色人生观，就经常就说离就总是对的。 对，还有一点啊，如果你劝，就是你如果发现你的朋友的老婆或者是这个老公有出轨哈，然后你去说了，最后呢，那个朋友他不会感激你的，一定会恨你的。其实这才是我不说的原因。 哎，我不说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说啊，就跟家辉刚才讲的一样。这个事儿啊，纸里包不住火，他总有一天 他自己会发现。 嗯，那也就是不是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是绿帽还要戴多久的问题。 哎，我 戴长几天无所谓，对吗？ 我不说的理由跟你们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一切无常啊，包括人跟人的感情，包括比方说大婆跟老公的感情，也包括老公跟小三的感情。你不说了 ，OK， 可能。那个老公假设是男的劈腿啊，跟那个小三情人外遇哈，可能相好了半年之后没了，很自然的。那老婆也不知道， 就算 老公很自然的回归，一切我没好像没发生一样哈。你说了，坦白讲，一说了，本来老婆就算心里怀疑，现在已经确定了啊，你看到。第二个呢，他下不了台， 对， 已经不是说他恨不恨 kill the messenger， 不是说把。都是讲讯息的人杀掉的意思了哈，是说你在你面前啊，你居然知道了，我被人家知道我老公有外遇了，我下不了台了，我只好跟他离婚，或者说我被人家知道我是王八了，我下不了台，记得吗？你说起李敖，我讲过一个好像讲过的故事嘛，以前就是根据李敖说的哈，应该是真的，刘家昌那个导演嘛， 嗯 啊，刘家昌哈，好久以前呢，他跟那李汉祥导演啊去世了，在吵架。因为呢，他骂李汉祥给他戴绿帽泡他老婆江青，不是那江青，是跳舞的江青啊。 啊， 那李汉祥呢就找李敖说，跟他讲，哎，你劝家昌吧，他误会了，我绝对没有泡他老婆，哈，我们门是清白的，我也偷看他老婆的腿，没有泡他这样子。那李敖就去找刘家昌，他说家昌啊，你误会了，汉祥说没有泡你老婆哈，这样子，你不要生气哈，这样。那刘家昌呢想了一下，就说不行啊。我已经开了记者会说我是王八了，我不能不是王八，我是王八，我跟全世界知道我是王八，我不能这样否认我是王八。倒过来一样嘛，哎，我戴了绿帽，我算了，就算我自己知道就算了，居然被你知道，你来告诉我我老婆劈腿，那坦白讲我就下不了台了，我就分手了。本来可以没有的，可能根本三个月后啊，我老婆跟那个情人就分了，好，乖乖回到我身边。所以简单来说，王宝强已经公开说自己是王八，他就回不去了，退不了。 行吧，不要那么说人家。当然了，就说哎，咱们要不说咱们这个节目是有格调的，对吧？咱不是说讲人家的这个隐私，这而是跟我们全社会的男人们呢都有关这件事情。 为什么只关乎男人的事儿？真是的。 哎，因为 绿帽是属于男人的。 哦， 哎，你觉得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有女性的双重标准？绿帽是，你知道绿帽为什么是专属于男人的吗？ 嗯， 这有很多传说。 对，有。 比如说在最古的时候，据说这个绿色呀是贱色，就是就比较贱的。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元明之际啊，那个妓院里的那个闺宫啊，穿着都是绿的衣服、 哦、 你知道吗？ 我怎么听说是因为有一个女的她通奸嘛还是干嘛，然后呢那个对象好像是个裁缝还是，我不太记得这个故事、 嗯、 就 是 说她就是那天戴着绿帽子出去，就知道 她 老公不在， 那个她丈夫是做帽子、 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做那个布啊，做那个帽子那个生意的，她就跟一个这个裁缝什么小伙计，然后最后就是说，哎，老是老公出差三个月，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时候也没手机，咣叽一进门他就得钻床底下。最后老婆想了一个招，织女的招，给老公织了一个绿帽子，说老公啊，你戴个绿帽子好帅啊，好帅，以后你出门啊一定要戴着绿帽子。在老门老公一出差戴着绿帽子上街，小裁缝一看，哎嘿，他出门了，来了，是这么来的。对，所以我就说，哎，咱们先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件事首先引起我的思考，我是想的是千千万万绿帽协会的会员，对吧？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从此这个男人呢，对于这个绿帽啊，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吧？就是恐怕这个时代吧，你这事儿不能觉得是奇耻大辱了。过去说好像戴了绿帽你就不是男子汉，我现在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概念，没戴过绿帽，您呢？还嫩着呢，你就不叫成熟的男人，对不对？哎，是不是能 好进步、哦？ 真的太嫩了， 是不是？ 进步， 对呀、啊，你拿 知音大姐呢？你 不是这个就对这个被戴绿帽是堵不住的。我现在就觉得 戴绿帽又有 谁没戴过绿帽？不是不是，我从小就戴绿帽，真的，我们那时候都戴军帽。 哦， 没有戴绿帽也要有条件的，哎，你老婆人家不一定要嘛。可是当然，我老婆不是因为这个理由没给我戴绿帽哈，她非常的那个慈悲，跟正人君女。OK， 没有，可是这个事情啊，我刚说我开的研讨会是真的，我们非常好奇啊，他保留了七年的，维持了七年的地下情的技巧，到底是用什么方法隐瞒她老公，什么方法把财产过户等等的。这分享是很重要， 不是敌人太强大，是那个谁谁谁太傻了。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都需要改变思想。我觉得就是说，有人说我是这个直男癌啊， 嗯， 我觉得他没看到我的多面性。就我这一个人， 这个今天这个拐弯拐的简直是180度啊！你 不是，哎，我跟大家一样气愤，你知道吗？我就发现我从感情上，我一样也骂奸夫淫妇，但是呢。好像我们的感情来自于我们一些过去的成见，我心里对这事儿很矛盾。比如说我私下里，你知道吗，我也讨厌马蓉啊，就是我就会觉得，哎，你知道有一种，我现在反思，我有一种直男癌的价值观。我先说这直男癌的价值观，就是说，哎，我们老觉得吧，你这个女的，你要是经济独立，对吧，或者你也事业有成，哎，你没靠男人，这咱另说。但是呢，中国社会现在就有一种，包括就说这个小三儿，你知道吗？就按照我的这种思路来说啊，你吃人家的，你用人家的，人家养着你，道义有道，对吧？绑架的，绑架的，给了钱你都不能撕票的，你人家养着你，你花着人家，用着人家，然后你给人家戴绿帽，你这还太不是东西了。好。我是哎，你我请你批驳我， 没有， 我请你批驳我。 不是，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快忍不住了。你们俩这一通，我觉得焦点除了说男人戴绿帽，当我关注是戴了以后的反应，可能你看别人戴和自己被戴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但整件事情，我觉得啊，我现在要说我的感受的话，你说人人要过关，我真的说我的感受的话，可能我会被很多人骂死的，因为大家那么喜欢宝宝，对吧？哦，我真的，我当时一个很难过的感受，因为大家都聊得特别开心啊，其实我其实挺难过的。我当时特别悲哀的想到说，我说王宝强原来他以前演的很多那种悲哀的小人物啊，不是演戏，就感觉像他自己。我想说的不是说他被人戴绿帽所以他很悲哀，而是他这个反应，就是说第一时间上网这样铺开来给所有的人看到他被戴绿帽，整个事情，整个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 sad， 就是说这好难过，好难看，干嘛要这样呢？ 就弄得大家不断的去扒他们的伤口。当然很多人有背后有很多这个阴谋论啊，这样那样说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好像要占尽先机。可是你不自己，就是你自己这样先说出来，别人扒得更厉害，越扒越深，越扒越深。宝宝，我觉得我心疼的宝宝不是他，是他那两个孩子啊，就被人扒成这样子，他自己也体无完肤，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理解。嗯， 在我的朋友圈里啊，你这种看法是很典型的。可是我又觉得呢，你很难评价，因为你知道这种事儿啊，我现在体会到清官难断家务事，对吧？但是我现在发现还有一句话呀，就群众易断家务事。你看这个群众对家务事，他人人觉得自己都能判断。哎，那他根据什么来这个判断呢？就是说实际上作为比如说咱作为至少学过新闻的人哈，我们得先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重要吗？可是两个人都要离婚了，哎，对错重要吗？你想想当时那个王菲和那个李亚鹏他那个声明。 重要啊，分财产就重要。 没有，对对，但是这他们自己法律会去解决嘛，但是人家那个声明写的风轻云淡的，你完全其实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群众在一段都不知道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人家只说你是一个传奇，对吧？我要那我就放手，这其实你完永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 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小人之心，我就觉得呢，对于这个王宝强来说，哎，我首先插一，我看王宝强去朝阳法院的那个啊，哎，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哎，这导演还能给看看照片吗？就是有我就看这个王宝，哎，你看。哎，这是夫妻啊，哎，再看吧，王宝强也挺，他们说戴着这个帽子也是军帽是吧？这个是啊，那一对男女啊，然后我们再看，就是哎，你看王宝强上法院了，对吧？这个听说是借钱打官司，钱都被人算计走了，然后再看这个哎，他老婆或者说前妻吧，也上法院告王宝强啊，你看还把这个。收据啊什么的，哦，这还说现在你说这个娱乐，说心疼宝强哥，今天起来消费的顾客，只要你姓王或名字带宝带强的，持身份证一律8.8折。你说这消费吗？你看两个字相同的享8折，重名的6折，长得像王宝强的可以享受5折，长得像宋哲的打骨折。我还看到一个真的新闻，沈阳反正东北一个酒店，就是说你名字里带宝的呀。打9折，名字里带强的打8折，如果就叫王宝强的到店里白吃白喝， 让我们家都宝。 哎，我们有个宝啊。 所以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王宝强他是那种，他知道他发出这个声明的时候，我瞎猜啊，我觉得他也知道他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是喜闻乐见的，就是舆论会站在他这一边，而且他这件事情本身嘛，他也是有道，就是说他可以以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看，他是有道理的，所以他知道他这样发出来会对另一个人造成这个舆论上极大的攻势。 你知道王宝强先生啊，他在屏幕上他塑造的一个形象，其实是代表了这个中国这个就从农村里走出的这么一种典型形象，对吧？哎，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在我心里就老是这个形象，以至于我刚才看那个照片啊，他在那个法院门口，他本来是去告状，我怎么老觉得他是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的？我 冤，对，他就是冤， 他给我这么一种感觉。而且我为什么我说我是小人之心呢？以我这个琢磨着，甚至也有人说啊，他这么做是全胜，就是因为什么呢？好，我发现了这个情况。假如咱们都很高雅，咱们就宣布离婚，这个呢，王宝强不利，因为今天的娱乐八卦社会啊，你要是闷兜蜜，你自己这么离婚呢，一般都会归罪于名人。就说哎，肯定王宝强乱搞了，不要老婆了，不要孩子了。 今天一样，不是有人，不是他那个现在算前妻还是他的老婆，不也出来说吗？他也有小三，怎么不一样被扒出来吗？ 但人民群众不相信呢，人民群众全给驳斥了。 啊，可以有他的说法，可是你说这是王宝强的回应方式哈，因为就像每个人做事情的风格嘛，他有绝对的权利，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环节啊，他有绝对的权利去做。我们能够想象吗？假如真的你太太或者说你的伴侣跟你身边的很重要的经纪人哈，7年的关系背叛，那个叫做背叛跟伤害，而且这个是什么？我以前说了，它是剥夺了你的历史 history， 什么意思呢？我回想那七年，我以为我走过那七年是怎么怎么样的啊，我跟机器人去谈什么，我太太在旁边帮助，我以为他们两个结去跟我去替我代表我去谈生意，我来拍片，我以为我过去的七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原来天哪，不是啊。等于是说当那个背叛跟伤害在于说他把你七年的历史挖空了，把你七年的历史生命完全扭碎丢掉，那是非常大的伤害的。 我是觉得就是说王宝强他这么干是他的选择自由，你呢用不着反对，但是也不至于感动，我认为他也有他的考虑，比方说对于这个争财产造成这种舆论形势，我估计是有利的。再比方说已经玉石俱焚了，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博得大多数人的同情，而且王宝强接下来我跟你说火了，是不是他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大家同情他，但反过来如果什么都不吭声，就这么像咱们所喜欢的这样所谓体面的去解决，最后呢好像我就觉得他对王宝强事实上受损。 可是我刚刚听你说这个七年的历史被剥夺，我的感觉他们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出在结婚的那七年里面，而是在结婚之前。你看两个人就很奇怪哦，就是王宝强是他说他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嘛，就第一个女朋友就结婚了，然后就那一位呢说以前是校花，可能在学校里有一些这个情感经历，但是他都没有踏上过社会，就刚一出校门，就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跟王宝强有谈恋爱，就嫁给他什么，一出校门就是这个结婚生子，两个人我的感觉是都不太知道现实生活其实是什么样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你看我刚才喷了一通，就是我心里他有那么一面，但是我后来就琢磨琢磨啊，还可以有另一种理性，就比方说就是咱们一般说的就是你吃我的你干嘛的，那你还那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出轨是男女都有可能的，但是呢你的这个道德来自于你比如说这女的她没工作，你老公挣钱，但是你老公挣的钱都是属于你的吗？她带着孩子， 对啊， 对吧，而且她在这个事业上没有她的支持或者添乱，你能有今天吗？ 对吧， 而且人家七年没跟人跑 对， 对得起。 而且就是说这就像北欧有些国家甚至认为家庭主妇也可以跟丈夫分享 工资， 对，但丈夫的工资就有她的一半，她用她的身心，咱就说是像恩格斯所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都是卖淫，那卖淫她都用她的身心给了你这个事业狂一个安慰，对吗，给了你这老公一个安慰，你这个理儿又从哪来呢？你看这又是我心里的另一面。 但我相信婚姻里面除了感情还是有个义字的，我觉得还是要讲义气，这个东西还是有的，你毕竟跟那个人有承诺或者怎么样，你即便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你知道你做那件事情会伤害到那个人， 我跟你说我心里，你说的对，我心里还有一个矛盾，就说这个义字咱们有些道理可以理直气壮，就说偷人都没关系，骗对吧，你骗我你太不是东西了，可是一方面是这个，你要真的咱们谁都经验过这个事儿，有几个人真的是先跟你分了手再找别人的，人是很脆弱的， 对的， 人得找到另一个，而且人都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没找到一个下家他能跟你， 那些来找我聊天的都说等找到下家再说， 所以你说他有一种这个道义和事实层面的，你说家辉，你说他没找着下家他敢， 不是先找个下家，就算你想找个下家你也不确定后面那个好 行不行， 行不行，所以整个先试吃嘛 试吃 是先试吃啊，那吃出真感情来了那很不好，而且你刚说的什么欺骗有另外一个比较厚脸皮的说法，我骗你就因为我爱你啊，难道我跟你讲我等一下我去开房啊，那跟伤害你，我觉得我开完房了对你无没有损害，好，我满足了我心中的心里面阴暗的或者某一个欲望啊，我回来可以更爱你啊，甚至有一个说法是说爱是什么，爱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你要越爱越多的人那个能力才越强，我爱的越多的人我回家才懂得更爱你，很多不同的说法，你刚说到什么哀伤sad 悲伤，我倒是注意到，别忘了马蓉的好朋友姓宋对啊，事情一出来以后那个经纪人 据说好像发了一个微博，就说：“哎呀，那太好了，以后不用偷偷摸摸了哈。”这样好像、 啊、是吗？ 有据说了，我看到微博，我不确定是真的假的。 替他发的， 我看到这一个。那假如是这样，我觉得更惨。哎，你这么好玩，能够维持七年，是因为偷偷摸摸的。以前不用偷，以后不用偷偷摸摸，你不好玩的。嗯， 但是 你们以后一定分手的， 是是是是， 你一定跟马蓉了，对不、哎？不好玩。 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你知道吗？他偷人是因为你在， 对， 你要不在，那个有些东西没了。 对啊， 男人出轨跟。